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蒂凡尼软装的卢鑫，卢鑫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的，那在装修当中啊，是分硬装和软装，是吧？ 对。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软装饰。但是说到软装饰呢，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哈。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集中在软包和这个窗帘这块，好吧？那如果大家呢，关于这个软装饰方面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窗帘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进行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另外呢，如果您在房地产的法律方面需要帮助的，比如说您家房子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呢法律帮助的话，也可以呢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号码传给我们，会有律师朋友给您做相应的解答啊。当然这一切都是公益性的，也是免费的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楼市好声音给您的一个大礼包。好了，那按照惯例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吧。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的，首先呢还是有请卢鑫，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安居方面的消息啊。 好， 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家居家装类投诉增了37.8%，那成了消费纠纷多发的地带啊。说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的副局长李彦明27号在中国民协家居消费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表示，说2017年家居家装类的消费投诉是13.78万件，同比增长了37.8%。那未来要进一步的规范电商等等消费的这种领域啊，打击商品质量的劣质啊、虚假宣传等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一步的净化家居商品的市场。那么从表面来看呢，确实这个应该说家居家装类的投诉增到了37.8%啊。其实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这个卢鑫，卢鑫呢，您是做这个软装饰的， 对，就是在装修建材这个行业， 对，主攻的窗帘儿 啊，对， 窗帘这方面的投诉多吗？ 主要这个窗帘投诉，怎么说呢？ 嗯， 就是有些人吧，就比方说我买了20块钱一米布，买了15块钱一米纱。完了之后，为什么我一算下来呢？好几千块钱。 对。 哎呦，他就吓一跳，感觉我是不是上当了啊？觉得好像是挨蒙受骗的那种感觉。其实呢，这个窗帘里边啊，它是包含好多的辅料。比方说呀，衬带呀、牵线呀、花边啊，还有一些窗帘杆啊、轨道啊这些东西啊。像这些东西，大家都觉得 哎呀，不就一个窗帘嘛，怎么会有这么多繁琐的东西？是不是给我乱收费呀，或者是就是这些的那个投诉啊，比较的多一点儿。其他的呢，就是说材质上，就是说纯棉的啊，亚麻的，像现在比较大家都注重这个环保健康嘛。然后它就是感觉为什么洗完一水之后缩水了，像 掉色了 、对，一般的呢就是缩个5公分。啊，这还是比较不错的呢，有的能缩进20公分。啊，像纯棉的这些它都缩水嘛，所以好多人就觉得这是不是你质量有问题。 当然您说这些呢可能是作为消费者他不太了解， 对，他不懂嘛，因为外行嘛，外行就看这个大概表面， 对 啊，他不知道纯棉纯麻都是缩水的。不缩水的就不是纯棉纯麻了。 所以呢他就可能有一些投诉，当然 对 这里边提到的投诉确实是给消费者带来了一些利益的损害哈。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在以后的啊家居家装类这个产品当中，我们要加大力度来进行监督。这个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对，从 他 的最开始那个金钱方面，因为他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加的比较多了，辅料，对，辅料加的比较，其实像有些东西根本就是可以加可以不加的，像一些上边的花边啊，或者是一些两侧的牵线呀，这些东西都是说作用不是很大，不影响咱们使用。这些都可以，就是说不要也可以的。其实这个不建议说非要不可。 对，其实像这些东西 节约好多的成本。 对，其实像这些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作为商家事先一定要跟消费者呢沟通好，跟他说好，别到时候呢就是做完了以后一收钱这么多，那他肯定就不高兴了。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都是量身定做的。 对 啊，像每家的窗户啊、户型啊，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里边装修完了之后这儿留多大的空间呢，所以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像咱们都是量体定制的，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上嘛，有好大好大的这个差别了，就是啊。 好的，那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做到心明眼亮啊。怎么心明眼亮呢？那就得对很多东西有一定的知识积累。 对 啊，如果你要是无知的话呢，那就会可能受骗，很有可能啊。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室内装修污染，室内装修如何预防污染啊？那么近年来呢，国家制定推广了装修材料当中有害物质的标准，有力打击了有害物质超标的行为。那超标的装修材料在市场上受到了限制，但是呢，并不能认为只要有害物质检验合格的产品就可以随意使用。但一些材料啊，比如像密度板啊、胶合板啊等等，尽管产品的都合格，但是如果过量使用，挥发出的有害物质仍然有可能超过安全的标准，对人体产生危害。其实这点上呢，我还是知道一些，比如说在装修之前有一个叫环保预评估。那么如果是单门别类的说，可能这个产品它都是达标的，环保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把众多的这个建材产品全凑在一起，比如说你装修完了以后啊，你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全凑在一起，如果你再去检测的话，很有可能它就超标了。所以在这点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最后呢还是要整个装修完了以后呢做一些检测。 对，检测现在有专门除甲醛的，还有就是说这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木，只要是木制品，里边都是这现在都是合成的，里边都要含胶。含胶的一个什么标准呢？现在就是国外啊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它这个封边技术特别的好。它会把这些东西全封在里边，它出不来了。同样是两个木板做完了之后的。这同样放在这同一个位置，然后你闻这个就没有味儿，它因为它封边技术做得特别好，它把一些东西有害的气体什么全封在里边了。然后呢也像另外一块板子就不成了，它做的封闭就是不太好。所以说呢咱们在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闻一闻，然后看看它的那个质量参数。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然后因为这个装修出入特别的大。 对 啊，装修建材现在建材的五花八门的材料吧，建材材料也特别的多，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多看啊，多了解。 对，因为像有些东西啊，它绝对不是说环保指数完全啊，这个达到这个非常好的标准的，比如有些这个能达到零甲醛，我估计根本做不到。 不是零甲醛，是它 不可能， 对， 是 它那个有效的，它防护了这一点。 就是说它本身有，但是呢用刚才你说什么封边技术等等给它防护在里边，它不会散发出来， 对， 是吧？ 是。 另外比如像刚才我提到，比如说墙上的你用的这个涂料啊，它完全是环保的，这毋庸置疑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这个地板你跟单买的时候也是合格的，然后门可能也是合格的，窗户可能也是合格的， 刚出厂的时候都会有， 然后呢可能它的这个橱柜呢也是合格的，我说的是单门别类都是合格，但是这些产品如果凑到一个屋子里，每个有一点点，每个又有一点点，最后凑起来可能你的甲醛就超标了。 对啊，我记得前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客户，就是因为我们窗帘是后期嘛，我一看有那个消费者那朋友的眼睛啊都肿了，脸也肿了，就是说家里边装修的哎觉得都是买的好的什么品牌，一些品牌的东西啊，但是说还是没有了解好，还是 还是最后呢一定要注意，别认为我单一买一个东西呢它是环保的， 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但是最后如果凑到一起的话很有可能就出现问题，比如像刚才您说的，您是做这个软装饰的，软装饰里面就包含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布艺沙发、窗帘等等的， 对， 你别以为布艺沙发什么窗帘就没有一点环保问题，实际上如果你用的不好的材料，这里边照样有甲醛呐。 对，它甲醛，其实这个甲醛， 它染料 过水之后，染料这个在前期吧，过一段时间，只要它过水之后，这个甲醛基本上就会消耗80%以上了。 它怕水。 对，甲醛窗帘上这个甲醛过水就没有问题了。像我们一般做的提前啊，比方说这些化纤的东西，基本上会过一遍水。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小妙招。如果大家安窗帘的时候，买完这个窗帘以后，你建议大家回去先把这窗帘洗一遍吗？ 有些东西不能洗，像纯棉、纯麻的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洗，一洗的话就缩水了。 那如果不洗的话，会不会有环保问题？ 它这个窗帘这个东西时间长了，像几个月之后，基本上它不会有味儿。 你说是散发出去了？是 对，它就散发出去了。还有这个阳光照射呀，这跟这个都有关系。 那如果是沙发布艺沙发，会不会存在环保问题？ 它那个布艺沙发，咱们一般的都会布艺沙发都会有沙发套，不像那个皮的做不了沙发套，它出来就滑了，像那个布艺的，咱们那个沙发套基本上洗一下，或者拿些淘米水往上边喷一下，然后再擦拭干净了之后，就基本上没有这些味儿啊，或者对人体有害的这些气体什么的，基本上就 因为像布艺沙发，有的时候它的染色里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说它有时候也是用胶粘的。也会有些问题。 它染料嘛，你说的是染料，这个染料现在一般的像大厂家，现在做染布的厂家一般的都是国家有这个标准的，它必须达到最多10%， 所以这个要注意， 要不然现在查封的特别多嘛，所以说留下的都是可以的，达标的了， 所以就怕就是说你买的单一的全是好的啊，全是这个市场上可以出售的没问题， 对， 但如果凑到一起的话，凑到一起的话很有可能就超标，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厨房装修设计小妙招，摆脱空间的束缚啊。说厨房装修设计的重要性呢，在很多关于厨房装修的文章当中都提到了，而对那些呢对性价比以及要求实用与美观并重的业主来说，厨房装修要做到让他们满意，就需要呢在装修设计上下功夫。那现在的厨房装修，很多追求呢品质生活的业主呢会选择整体的厨房或者是开放式的厨房来装修，而在细节上，特别是小户型厨房装修上，由于面积等限制的因素啊，很多装修设计的细节是需要注意的。软装饰里边包括这些吗？ 厨房的这一块基本上不包括，但是有好多呢做厨房，它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开放式的厨房，然后他会拿一个那种卷帘，我应该大家都知道啊，那种卷帘它会隔一下，第一它是美观的，像一幅画一样非常的漂亮，第二呢它就是防这个油烟，然后呢遮挡一下，然后就感觉这个做饭的时候油烟不会跑到咱们这个客厅里边，因为现在像咱们北京这边小户型的特别的多啊，开放式厨房一般的也特别的多，现在 因为中国人的习惯呢是吃饭煎炒烹炸跟西方人不太一样， 是 吧？所以呢开放式厨房如果你要是经常煎炒烹炸的话呢，可能对于屋里的这个空气都 对哪哪都是油烟子黏黏的， 会有影响， 特别味儿大。 所以刚才您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软帘儿隔一下， 卷 卷的那种 的， 对，不用的时候像咱平常不用啊，可以把它卷到房顶，卷到房顶上去。完了之后呢，平常如果说做饭啦，或者是干啊，对对对，就把它放下来。这样呢，屋里不仅没有味儿干净，而且呢，它还起到一个特别装饰的效果。 因为有的时候像一幅画一样，非常漂亮。 对对对对对，非常漂亮的啊。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新年换新，布艺沙发选购的关键词啊，这是你的专业上了啊。说这个沙发无疑是客厅的主角，对于沙发客来说啊，那么沙发简直比床还要重要。沙发呢，也是每年年末最想换掉的一件家具单品，因为呢，毕竟坐了一整年了，而且沙发的款式啊、风格呀，甚至材质都是主人性格与品味的一个直接体现。那如果你呢喜新厌旧又精打细算，那么建议你呢可以每年换一款布艺沙发，因为这个布艺沙发呢性价比是相对更高，不至于呢把真皮沙发半新就扔掉那么肉疼啊。言归正传，那么我们该如何选购一款美观实用的布艺沙发呢？ 对，这个布艺沙发呢，一般的就是说选里边填充过材质稍微好一点的，然后呢咱们里边的框架，主要就是框架要结实啊，别一睡上去咔塌了，几个人往上一坐啊，就是说这个材质要选的好一点。再就是上边呢一些点缀的靠包，其实五花八门的挺那个，现在挺多的。然后就是说每年咱们换的话，直接就换沙发套就行了，就好像咱们装修， 对， 说咱们装修我想换一个欧式的那个装修风格了，完了之后咱们其实不用把整个房子都装修了，把灯换一换，把小装饰换一换，把窗帘换一换，然后整个欧式的那些简欧啊，一些欧式风格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沙发也是一样，把沙发套换一下，把小靠包换一下，你好像又换了一套新的沙发， 还真是、 啊、对，节约了好多成本啊， 没必要整个都扔掉哈、 啊。对， 像这布艺沙发，它又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外边的这个套换了以后，就整个像一个新的沙发一样了。 对对对，是把这个沙发套换一下，颜色款式，因为现在就是说对于布料的材质，还有就是说花色。啊，稍微变一下，咱们就感觉这个沙发整个它都变了一个样子。啊，上面可以做几个别致的小靠包。 那说到这个沙发哈，它外边这个套的用料，现在什么是主流？ 一般呢就是还是绒布， 绒布比较好。 对对，它接近咱们皮肤的时候，比方说夏天呀， 舒服哈。 对，它会感觉舒服一点啊，不像那些很坚硬的那些，也有用麻料的，但是麻料它会缩水。一般呢就是说不太适合这个沙发套来用，因为它小一点了进不去了，套不进去了，大一点了呢就不美观了，不好看了。所以说呢基本上还是绒布稍微多一点，也有棉质的这些但是用的比较少。大部分还是绒布。 您说他选择他的这个花色呀有一些什么样的窍门吗？当然我知道一个是跟整体要有所 对跟整体的颜色、色系嘛， 色系， 因为咱们居室就是有两，主要就是说有两个色系，咱们没谈到这个色啊，就是说冷色或者暖色，还有就是说墙的颜色，然后地板的颜色，家具的颜色风格，然后根据还有就是说咱们窗帘的颜色，还有现在一些呢就是做这个房顶也很多，根据咱们这个整体的风格然后去搭配。 它的花色呀， 对、 啊、款式啊等等的哈， 灯 这个都要这个考虑进去啊， 是 一个整体的 各方面的因素、 表现。 对对对， 而且沙发在整个的装修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对， 尤其在软装饰这块 对， 有一个好的沙发特别提气， 对，是是是 对，影响 也特别舒服嘛， 对，主要是咱们一般的你像到家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了，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上床，一般的都在沙发上度过，像有些人呢他都睡觉都在沙发上，感觉特别舒服，都 哎，我问你一个，就是抛开比如说跟其他色系的这种融合哈，你觉得深色的沙发好还是浅色的沙发好？ 像咱们平常做的话，就是越深色的越感觉越上档次，浅色的呢、 哦、 是比较温馨柔和的、这个要看你这个装修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小年轻的小两口，我装修的是现代风格，或者是后现代简约风格，黑白配嘛，黑白灰永远的这个主流色， 对，特别的感觉有档次、 对，然后就是那个浅色，对，以浅色为主了，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是那些欧式的装修 啊，现在就比较流行的这种蓝色， 嗯 啊，然后它就一般的以深色的红色的这种为主， 嗯， 像中式的装修以咖色为主， 嗯 啊。 好的，那实际上这个有时候有这么一个情况，沙发买的挺漂亮，而且呢跟整体风格呢也非常融合， 嗯， 但是有时候不经脏啊，还得再弄一些其他的垫子啊， 垫子什么的， 在垫上什么的就不好看了。 有那个一小点，也就是小的那种的， 嗯， 装饰性的一点一点点，啊， 嗯， 有这种的是这种的沙发垫， 点缀一下， 对， 嗯， 起到点缀修饰的那种作用。嗯，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家装当中的电线的选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讲究啊，不能将就。说在装修当中，电路改造呢是装修当中的隐蔽工程，直接关系到呢将来居住的舒适程度以及安全性能的高低。如果在房屋装修好之后出现问题，就要大费周章的进行修复，并且呢会对家居生活造成很多的不便啊。所以呢，装修业主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电路改造，确保工程的质量。水电改造呢，这是隐蔽工程，那么恰恰是隐蔽工程是非常重要，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以后你再改起来那可真是太麻烦了。 对，咱们一般的 啊，比方说新房交房了之后新装修，一般的咱们设计这个装修的都会有一个设计这个线路图， 嗯， 水电这个线路图都会有， 嗯， 这是而且是必须得有的啊。这个线路图呢，就是说咱们二手房买卖双方到时候也得要交接一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线路图的话，二次装修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嗯， 所以说它还有这个拆除然后再改这个水电的时候根本就找不着头绪， 嗯 啊，所以说呢，还有就是说像咱们平常一定要把这个线路图啊要收好啊，如果说像平常比方说你这个灯灭了坏了，咱们还得从源头从那个电井里边开始找这个线路，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嗯 嗯， 就这个水电改造这个图纸啊，无论是水还是电的图纸 啊， 一定要从施工队当中拿到手啊，跟他说一定要拿到手， 必须得。 其实这点我就特别的有教训哈，啊，就是原来找了一个施工队来做这个水电改造，然后他也没有主动说给我一个水电图，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跟人说的话呢，有点不好意思 啊， 就没提这事儿， 嗯。对， 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还说你必须得把这个水电图拿到手啊，我说你看人家没说，你让人家去做吧，觉得好像有点强求似的，就没有。 这个是必须得有的。 到后来真的是出现问题了以后，没有这图纸就造成后边很麻烦。 对 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还有修复问题也特别麻烦。 嗯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软装饰啊。那么软装饰呢是一个大的话题，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聚焦在软包和窗帘啊这两个问题上。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呢装修当中的软装饰这块啊。我知道呢这个卢鑫呢您是做软装饰的，而且呢无论是窗帘您做了13年是吗？ 对，我从2005年就一直开始做这个行业， 做窗帘啊。 对， 但是软包这块，软包也属于软装饰当中的一项，软包是吧？软包做了几年？ 软包我是从2008年。 2008年， 对 啊，那也做了也不少年头了，也有10年了 啊。对对， 啊， 接触就是说10来年了，真正的我自己现在工厂15年。 嗯，那咱们这样先说说哈，说这个硬装和软装饰的区别是在哪儿。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设计师说，如果装修完了以后把这房子吊过来，一切没有掉下来的那都是硬装，如果哗啦哗啦能掉下来的，这就是属于软装饰范畴之内的。 软装饰一般呢，像这个就是 我说的对吗？ 这些灯啊什么的，不是说完全的对的啊。 嗯， 这个灯啊什么的都是属于软装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 这也能掉下来的呀，这也能掉下来的。 啊，像这些 背景墙要掉过来也会掉下来的。是吧？我是说， 能拆下来的。 对，就是意思就是说，能够掉下来的东西，实际上都是 像您说硬件 啊，硬装是属于根本就完全是死的啊，弄那死的啊，它是掉不下来的。所以说，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这个软装饰啊，是可以说是占装修当中的一半， 一半是硬装饰，另一半就是软装饰，非常重要。 现在都是简约装修，完了重装饰，简装。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软装饰比那硬装饰更重要？ 对，软装其实是很重要的。比方说这一面窗帘，在它就占一面墙的空间，但是呢，就是在这影响整个风格。影响整个效果。所以 那具体到软装饰会包括一些什么，你能简单说说吗？ 软装饰一般的就像咱们的沙发呀，壁纸啊，像大类的就是床家具，这些都属于软装。 什么窗帘啊， 灯具呀，对对对，灯具这些东西都属于咱们软装这一类的。一些家具啊，这些都属于鞋柜啊，就像咱门口有鞋柜，但这些都属于咱们软装的这些。 就是说，你硬装修完了以后，后期要给它补足的一些东西，添加的东西，这都属于软装饰。 对 啊，那说到软包这块哈，包括什么？软包。 软包一般的，像平常做的多的就是背景墙，像别墅的那些电视背景墙啊，床头背景墙啊，现在一般的就是说中间加海绵的这些，幼儿园里边用的稍微的也多一点。 电视背景墙，还有这个床头的这种背景墙啊等等的啊。现在做软包的多吗？原来有一阵儿做软包还是挺多的。 怎么说呢？这个软包一直是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是很不可缺少的， 它是比较显档次的， 很多特别显档次，而且现在呢，有一些是加不锈钢条的、玻璃的、水晶的，特别特别的多。现在是一般的像这个它的精密度特别的高。如果说这个有棱有角，差一毫米，然后都对不上，这个角什么的都对不上，要求的这个工艺参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密度非常高哈。 对， 精密度非常高， 对，非常高的。所以说呢，这个在咱们的装饰当中呢，让你看上去一眼看上去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感觉这个东西啊，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感觉特别的上档次的一个东西，特别提气。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软包可能是介乎于软装饰和硬装饰中间的。 这个硬包也有硬包，硬包就是说中间没有海绵的，比方说柔性的这种，布、皮革，然后它就是说中间没有这个海绵，直接拿那个底板，直接拿底板包的，这属于硬包。 它也等于是弄死了在墙上或者怎么样哈？ 对。 所以我就说它属于硬装和软装中间的一个环节似的，它也是死的。 对。也咱们家居装修。 但是它里边呢又有些设计在里边，又属于软装饰范围之内，它需要很高的一个设计的。 其实它大多数来它还是属于软装的。 好的，那咱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啊，那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具体说窗帘吧。因为你别看这个窗帘在这个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呢，好像看似并不是特别重要，其实它对于整个你家里的这个风格的显示啊、舒适度啊什么等等的，最后的装修效果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是。 好的，那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谈窗帘。 买房卖房租房，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 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三，是我们说这个家装方面内容的时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蒂凡尼软装的卢鑫。卢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那下面呢咱们就说说窗帘啊。其实看似这个窗帘呢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呢我们也是捋了一下，真的有十几个问题都可以跟大家共同交流。 对、 当然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们互相的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说这个窗帘分哪些种类啊？这个你能给说一下吗？大概捋一下 啊。这个窗帘有一般的就是说布艺的和这些木质的呀、竹制的呀、铝制的呀，这些百叶卷帘啊、现在市场上就是五花八门的特别的多。主要是咱们还是布艺的，稍微家居里边嘛，稍微的多一点。一般的卫生间、厨房，它就用的那种铝制的和木质的稍微多一点。书房一般的就是说木质。 实际上布艺当中，比如说像这个纱艺、布艺、亚麻的、什么棉麻的呀、什么人造纤维呀、真丝的呀、什么缎子的啊、什么这个像你说绒的等等，这些都属于布艺里的吧？ 对，这些都属于布艺的。这种 对，另外呢，还有一些竹制的，还有木质的，以及金属的，其实 对 它也可以做成窗帘的。 对，它现在运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像一些办公的，就是说卷帘什么的这种比较多一点，像竹的、木的这种，就是说茶馆啊什么的用的稍微多一点。家居里边还是以布艺为主。 布艺为主。 对， 其实咱们不妨今天有一互动话题，咱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比如说您最注重窗帘它的什么性能啊，这个让大家可以说一说哈。可以呢把这个短信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所以说窗帘您最注重什么。其实呢如果要问我注重什么啊，我当然我没有引导性啊，我自己瞎说。我最注重的是隔光效果， 遮光、防风、保暖这个效果是吧？ 遮光、防风、保暖。其实防风保暖的这周第二位就遮光，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晚上呢就睡得特别晚，早晨呢可能起得稍微晚一点，这样的话我就特别怕这个窗帘不遮光 光线是吧。 对， 这个光线呢，一般的像厚一点的窗帘或者密度高精密的，现在从2008年开始啊，就有像您说的这种针对性的遮光布，从2008年慢慢的市场上就有这些遮光布了，它就是说好打理也好洗，擦擦就行。 完了之后洗完了之后也不缩水也不掉颜色啊，就是特别的多，取代了以前像那种的那个雪尼绒的特别厚重的那种，大家应该知道。然后呢慢慢就有了这种，2013年吧，有了这个高精密提花啊，在市场就出现了。它垂感好，洗完之后也是不缩水不掉色，然后它这个色牢度呢还能达到这个6级以上，就取代了那个遮光布的一些这个市场，都能起到像您说的这种防风保暖这种 遮光 的那个效果。对，好像好多就像白天睡觉，还有像这些晚上，其实晚上好多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现在咱们楼房外边都有路灯，完了之后那个光线都能透进来。 对对对， 尤其是像浅色的这些布艺窗帘都能透进光来。所以说大家选的这种遮光的像这种窗帘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所以说这个选择窗帘，很多人说遮光保暖啊，这个防风易打理，甚至是好洗涤等等，这些都是大家选择它的一些理由。当然一定要漂亮啊，这也是因为窗帘选好的话呢，款式选好的话，对于整体的装修的提升啊是非常大的， 特别的提气， 特别提气啊。你看这个李梅就说我就喜欢，我也喜欢遮光的，说这个遮光布是怎么回事。刚才您提到了遮光布的问题。 其实遮光布最开始的时候只有化纤的一种，像前几年啊只有化纤的一种，它就是说密度特别的高了。 沉嘛。 不是说它沉，是密度特别高，就是特别紧，跟塑料布一样。你吹一吹它不透气儿的呀。所以说它就 所以就不 漏 光啊。 把光线，对，光线透不过来了，完了之后这个风也透不过来了。所以它就防风保暖遮光了。像现在呢有一些呢合成的，麻料合成的，棉布合成的，就好像两层织在一块儿一样，既是棉的麻的，然后还有遮光的效果。对对对，现在出了好多这种材质的。 所以说像这种遮光布，大家也不用说我在做窗帘的时候非得强调哈，就我要遮光布，不用。 对， 其实现在很多的窗帘都有遮光的效果。 对对， 但表面看起来是棉的。 对，表面上在里边咱们的居室里边看起来是棉的麻的，但是对于那个贴着玻璃的那一面呢，它就是遮光的，防晒的，防紫外线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好，现在呢也慢慢的出现了好多新的品种。 那现在有专门做窗帘的布是吧？ 这些都是专门做窗帘的。 因为我前些时候去买那个窗帘布的时候啊，就是说它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布呢它什么都可以做，但你愿意做窗帘也可以，但有一些就是专门做窗帘的。 专门做窗帘的这些布艺， 像这种遮光布是不是就专门做窗帘的？ 对对， 哎， 还有一些像什么雪尼绒，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布料是好多年的，最起码得用了二十多年前就有这种布料了，特别厚重，但是它呢， 就跟我们经常说那叫法兰绒吧。你们叫什么？特别厚 啊，雪尼尔， 甚至有些那个你的原来啊，当然现在不做，做大裙子，拖地长裙 啊。你说的那是 叫法兰绒， 金丝绒的那种布料，那种一般的就是说舞台幕布，像会议室啊这种，现在稍微的多一点。 对， 现在那种取而代之那种的金丝绒的叫意大利绒。现在就是比它厚了，比它密度高了，然后呢，比它那个垂感好了。做出来的，像原来只有说1.5米和1.7米两米的这个幅宽，现在也是像咱们正常的窗帘一样，2.8米的这种幅宽的都可以做窗帘了。 好的，那根据您的经验哈，您觉得在选择窗帘的时候，它的什么功能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怎么说呢？这个窗帘吧，我觉得它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比方说，我想让它这个。跟我家这个风格搭调， 装饰性， 这就是最好的。然后呢， 既有实用性又有装饰性。 对，它这个花色颜色还有它的花型跟整个的这个风格去搭调。 另外质地上呢，要您选什么？ 我应该还会选一些纯棉纯麻加遮光的吧，我觉得 啊，纯棉 对这个 麻加遮光 啊，柔韧度又好，然后对身体又绿色环保，对身体又好，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借鉴啊，就纯棉的纯麻的，同时又可以有遮光遮风啊，保暖 保暖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 啊，另外其实好的窗帘的话呢，它应该不掉色吧。 嗯，如果说是真正的是纯棉纯麻的，是肯定掉色的， 肯定掉色。 对，它的锁色度它没有那么老，即使说现在有一些活性印染的这个在里边，可是达不到那种不掉色的那种效果。 嗯， 只要是它不掉色的那种，基本上都是里边含化纤的化工原料的。 明白了。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追求那种不掉色。 对，现在反正好多朋友都会选一些纯色的。 纯色的。 对，现在家居里边有30%以上都会选纯色的。 纯色好看，纯色也显档次，我觉得。 对，看主要是这个色调，如果选对了之后。 选对特别好。 对对对对。 它属于纯色，就是单一的颜色啊，不是花的，不是造型的。 对。 它可能就是绿的，就是红的， 对对对， 就是黑的，就是白的。 对。 啊，就是纯色。 是纯色，还有现在流行的一种就是撞色。纯色，对，拼一条， 嗯 啊，其他的颜色，比方说呀，去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就是绿色和白色拼接，显得特别小清新， 嗯 啊，像蓝色和这些粉色、白色这些拼接，显得就是那种地中海风格， 嗯， 完了之后咖啡色和白色就显得特别沉稳，啊。就是好，蓝色和白色选的稍微多一点，像地中海风格，现在大家都选的特别的多。 嗯 嗯， 那您说怎么来分辨这个材质啊？比如说我买东西去了啊，我说要什么材质，然后他说这就是，有时候我还真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像他说的那种材质。 比方这种纯麻的吧， 嗯， 你就先看它这个，首先看它这个表面纹路特别的清晰。 嗯， 完了之后呢，这个织物表面啊有特别粗的那种纱织， 嗯， 像一般如果是化纤的话，它全都是一样的。 哦， 如果要是纯棉的或者麻的，它会有跟那个竹节似的那种纱线，你一看它这个表面是好多好多， 嗯， 啊，特别明显。然后就是说拿手摸一下， 嗯 啊，然后它这个纱珠呢会比较绵柔，然后表面还会有发毛。嗯，手感呢是比较粗硬的， 嗯， 然后你拿起来稍微抖一下，然后它特别硬，特别挺， 应该有点褶皱。 如果拿手使就是攥紧了再放开， 应该有点褶皱。 对 对， 纯麻的东西它就是有那个折痕， 嗯 嗯，上面有折痕。如果呢是这种仿的或者是化纤的这种混纺的呢，它就是说，你一看它这个颜色就是光鲜亮丽的，特别漂亮， 嗯 啊。但是说纯麻的肯定不会有这些颜色，它就是发乌发朦胧的那些颜色了。像这些仿的这种仿麻的呀，像这些化纤的这些，表面就是说在摸的话，就是说表面特别的光滑，然后你攥一下再放开，就没有褶子， 嗯， 没有褶皱和这些折痕什么的。 对， 所以说像这种的啊，都基本上都是仿麻的、 嗯， 即使说表面看着像麻的，但是它材质肯定就不是麻的， 嗯，而且像这种东西没有什么质感， 嗯， 啊，你看着挺光的， 特别光滑嘛，它纤维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滑。 对对 啊啊， 嗯。另外就是从跟家具的搭配来看哈， 嗯， 我觉得不无论是比如说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嗯、书房啊、浴室，还有什么厨房哈，等等的，它应该都是窗帘。您觉得选择不一样的好呢，还是基本上是一个材质好？ 基本上不一样的， 基本不，就您觉得不一样的都是啊。 客厅的应该是比较大气一点的， 嗯 嗯，比较选的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种花型，像卧室啊，就是比较温馨一点的、柔和一点的颜色， 嗯， 但是一般的都不会选粉红色， 嗯 啊，如果不除了婚房啊或者小姑娘那种房间的话啊，就是说在风水上来说，就是不会选粉色， 嗯 嗯，粉红色就是说它扰乱人的那个。 让人不能安宁。 对对，是对，是，尤其是像这个睡眠不太好的，千万不要选这种颜色。 对对 啊，卧室，嗯，一般就选黄 色，还是色彩淡雅一点哈。 对， 米白、黄色这种稍微的多一点，但是一般的卧室不会选那种像金碧辉煌的大金丝啊，像那种的。如果你不是纯欧的啊，不是说纯欧式的那种装修的话，像咱们一般的家居是不会选这种颜色的。 嗯 嗯，然后就是说书房一般的就是说色彩比较淡雅一点的，然后透气性比较好一点的，能放宽思路的，基本上就是说能身心愉悦的，像这种的。达到这种效果的，再就是浴室和厨房呢，就是说比较实用一点的就可以了，尤其是厨房，就是比较好清洗，因为像咱们刚才说了，有油烟嘛，好打理、好清洗的、好擦洗的，一般的也就是选择一些沙，特别薄的这种沙，拿下来洗一洗，晾上就可以， 其实像厨房，我觉得都没必要弄什么窗帘哈。 一般呢都是像楼房啊，都是会有的，因为像对面楼上，比方说我家住二层，然后对面楼上三层、四层、五层都可以看到我家来，这就是说个人的隐私嘛。一般呢会有 窗帘儿，我一般在厨房都没有窗帘。 厨房一般呢，它都是镶在那个窗框里边的，会做一些百叶。铝百叶呀，或者木百叶呀，或者一些小竹帘啊，或者这些东西。 对对对，那您觉得这个窗帘的风格是不是也特别的多种多样？反正我上次弄窗帘的时候，真是觉得它那个风格特别多，什么中式的、欧式的呀、简约现代、地中海，它可以给你说出一大套来啊。 对，这个风格也是什么那个像地中海风格啊，美式风、乡村风格呀，德式田园的呀，北欧的呀，日式的呀，特别的多。像咱们国内这边基本上就是以中式欧式分这么两大类，再就是简约风格，咱们比较多一点。 对，现在就是安窗帘的话呢，有几种安法，一个就是说先有一个木头的哈，上面有一个木头的杆， 对对对对， 然后大环给它弄上。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从2007年吧，以前少，以前就是那个四个叉的，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啊，那种四个叉的那种大叉子的，以前是那样的啊，就是从2007年之后才有这种大圈大环，这种艺术环嘛，它叫要的因为布艺嘛，要的就是这种艺术的效果，所以有了这种大圈的这种风格的。 另外有一种就轨道式的啊， 轨道式的 安一个小轨道，然后有一个小圈小圈呢给它挂上以后，然后一拉那个 家里边很少，现在家居很少 有轨道式的。 对，轨道的那种就是说做那种帘头，就是那种窗幔， 窗幔， 做那种的窗帘的基本上就是轨道，但是说像家里边的话就没有了，很少了，就是说， 就是那种那个木杆的比较多， 对， 哦， 基本上都是罗马杆现在， 那您说这种所谓风格的体现，它主要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什么中式的呀、欧式的呀什么的，这些通过这个窗帘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 这个欧式的花型嘛，像那个欧式的花 啊， 花卫大马士革花啊，像那些勾勾的圈圈的那种花啊，这些 甚至它的颜色啊，都 从颜色质感，从它的材质上都能看出来，这就是欧式风格的。然后中式风格的一般呢，就是说像上面一些图画，清明上河图啊，什么国色天香啊，这些都是属于纯中式的， 当然这是 一些回字纹的。 对，当然这是属于就是说你这个窗帘本身的上面的造型什么的哈。 对。 但是我觉得就有些窗帘在安装上啊，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欧洲的电影，一看在安装上它整个那个造型也不一样的。 对。 啊，就像女的穿那个 国外的窗帘一般的，它都会 长裙似的。 对，它都会做那些窗幔帘头。 窗幔帘头， 对对对，咱们其实叫窗幔，就是说这个窗幔就是说普通的窗帘如果加上之后，它也会显得它特别有品位，特别优雅， 但是很贵是吧？ 对，这个窗幔算起来呢，就是说可能一个窗幔做下来比这一个窗帘都贵。 对， 它用的东西特别多，因为这个窗幔呀，做那个像咱们一般常见的就是那种大波浪的，您可能看见过啊，这种大窗幔的，因为它是一个斜着下来的一块布，因为它要有那个纹理，要有那个褶皱感，从那个纹理它是说斜着做一个梯形裁下来的，所以说特别费布料，所以说做完了可能一大块啊，有一大块布就抠出那么一点点东西来，所以说它特别费布料。 所以呢，这个要看您的这个整个的这装修的风格了。 对 有一些还真的要是特别高档奢侈的装修的话，要安上窗幔那种是非常漂亮的。 基本上，对对对，它同样一个窗帘啊，做这种简约的和做那种窗幔的，那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 那您觉得今年的流行色是什么？ 今年的流行色还是以2007年的像那种尼加拉蓝呐、啊，然后那个高贵的那种紫色，贵族紫啊，一些大气一点的，像这银灰色系的啊， 对对对， 还有这些咖色，稍微的那个裸咖色，榛果褐啊，比较那个在比较年轻一点的会显得一些。樱草黄和芥末黄，像那种姜黄色，稍微的多一点，像一般的小姑娘啊，或者是婚房什么的，像那种千禧粉，今年的流行色。 对， 去年还有一种就是说，草木绿和这个克莱因蓝，也特别用的特别的多。 其实像这些流行色与否啊，当然如果您的那个装饰风格跟您的喜好正好跟流行色呢相匹配哈、相统一，这也挺好。但如果假如说你那个风格和你的喜好不是流行色，其实未尝不可，你不要去非得追这种所谓的流行色，您觉得呢？ 对，你就是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嘛。 对对对，你喜欢的就是好。如果你真是一个流行色，你不喜欢的颜色，你看它就讨厌。 其实窗帘就是画龙点睛的。 对， 最后， 对对对。那实际上下面咱们用点时间好好说说哈，就是说好多朋友都疑惑，刚才你也说了一点，比如说那、一个窗帘布可能也就三十块钱一米， 对， 纱呢可能也就20块钱一米，那么这一个啊两米的窗户呢，其实算完了以后可能也就100-200块钱，这布就全买完了。 对。 但是呢，商家一出单子啊，说这个窗帘可能要上千啊，1-2千等等的， 几千块钱 啊，几千块钱，那他就觉得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他就觉得上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窗帘啊，它是都是有褶皱感的，像咱们窗帘看上去它不是平的，谁家的窗帘它也不是平的，都是有那种褶皱感的。比方说做2倍的褶子呀，2.5倍的褶子呀，3倍的褶子呀，都是有这种褶皱感的。那一般的咱们家里边有2倍的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是2倍的。然后呢，它会有一些辅料，辅料呢就包括它的那个上边的衬带，比方说一层布一层纱，2层呢就是2层衬带，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花边，像这些都是按米去算的。就是说这个布用多少米，这个辅料也是多少米。还有就是说一米窗口，比方说这个一米五的窗户吧，一边呢最少要多出来，在墙上有放窗帘的位置，还要多出来一边，多出来30公分，两边就是60公分，这样算下来呢就2米了，和一米五、1.4米、1.5米的就相当于2米了。两米的布如果乘以2倍的褶子呢，这不是4米，对吧？ 对， 这个布料。和这个布料30块钱一米，然后纱20块钱一米，这50再加上这个衬带2层，然后再加上花边2层，然后再加上这些辅料，然后再乘以它这个4米，这样一算下来钱就多了。所以说好多人不会算这个账他就懵，特别发懵。还有就是说罗马杆儿，这个咱们也刚才也提到了轨道，这些都是单算钱的，都是按这个米算的。但是这个罗马杆和轨道就是不是按2倍、3倍了啊，这个不要有这个误区，都是。 这是有一死的价钱的。 对，这个就是说你用几米，2米1算2米1，1米9算1米9。 所以就是说呢，做这个窗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别光算那个主料，它有很多的辅料， 还有好多的辅料， 像衬带呀、牵线呐、窗帘钩啊、艺术环啊、花边啊、什么窗帘杆啊、轨道啊等等，这些都是做一个窗帘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所谓的辅料。 基本上上面衬带是必须得有的，要不然的话它出不来那个形儿，就跟咱们做这个西装这个领子似的，如果说里边没有一层衬，它做出来就不好看， 另外必须有的，刚才您说那个一个是衬带，这必须有。 对 啊，牵线呢？牵线也应该有吧？ 基本上下边会有，但是 说对，因为它能够比较垂嘛。 您说的那个是侧面的 啊， 这个就是说可有可无的。 哦， 其实效果作用不是说很大， 嗯， 一般的就是不太建议就用这个。 就两侧的那个 牵线，对，两侧的， 啊， 你想哎，这窗帘基本上都是对开的嘛， 嗯， 往两边拉的， 嗯， 然后一个窗帘两个边，两片窗帘，这不四个边吗？ 嗯， 然后它算下来的话，像咱们北京的房子基本上就按两米五算，这就十米。 嗯 嗯，所以说这个费用就是说。可以节约掉的。 嗯，另外像什么挂球啊、飞子边啊等等，这些都 这些都是装饰的， 对对， 都是装饰品，嗯，可有可无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 嗯， 窗帘完了以后，它为了表示你的垂感呀，在你底下它要安一个就比较沉的那个东西。嗯， 花边那是铅块， 那叫铅块是吧？ 对，有一个特别沉的块，一块一块一块的， 哦， 就像石头一样，反正就起一个锤的那个效果 啊。当然这也可以可要可无吧。 对，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说家具里边就没有必要。 所以通过这些大家就注意啊，比如说您做窗帘的时候，一个就是说别单纯的看主料啊，别有很多的辅料， 对对对， 这是一个， 是 另外你注意有一些内容的辅料你可以说拒绝， 嗯， 可以说不， 对对对对， 我不要这个东西， 对，可以说对那个商家说 no， 我这个东西我没有必要，我不太需要这个东西。 嗯， 对， 嗯， 主要是实用嘛， 对，实用 家居里边。 嗯，那最后咱们再说一点，因为马上到春节了，很多朋友呢， 嗯， 可能说把这窗帘拿下来咱们要清洗一下等等，在清洗的时候咱们应该注意点什么？ 基本上像咱们这个窗帘洗的也不是说特别的多， 嗯 啊，如果特别的喜欢干净的洁癖的，一基本上半年一次， 嗯 啊，在一般的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嗯 啊，不是说很多，洗的时候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拿机洗， 嗯， 基本上拿水泡， 哦， 用那个中性的那种清洁液， 嗯 啊，去泡，用温水泡就浸泡就可以了， 嗯嗯， 然后浸泡这个一个两个小时， 嗯， 完了之后分解了这些污渍之后， 嗯， 就可以拿清水再漂洗一下， 嗯， 啊， 行了。 对对对， 拿洗衣机洗是吧？ 啊，空空水， 嗯， 完了之后再挂起来就可以了。 嗯，您说是干了挂还是湿的挂？ 把这个水控的基本上就是说不滴水了之后呢， 啊，就可以了啊。 对对对，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卢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财富大搜索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